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今天一睁眼儿看见外面白了一片，而且呢虽然天气还有一点阴哈，但是感觉空气好了不少，于是心情也变得很好了。废话说完了，咱们来进入今天的主题。其实每到年底年初的时候呢，我们警法在线节目都会特别关注关于法院执行方面的消息，因为每到年底年初的时候就涉及到了很多朋友要不要考虑换工作呀，结工资啊，或者是一些企业它对自己的经营有一些调整。那么执行这一方面呢，也是牵动着很多人，包括很多商家的这种心。那么在今年，也就是前两天呢，最高院又出台了一个消息啊，我们看到媒体呢有这样的报道说，执行不再难。2015年底，法院将与全国所有银行实现对接。那12月底之前，法院的执行查控专线将和全国所有银行实现对接，并在2016年2月底正式上线。这意味着将大大提高执行效率，减轻了法院和银行的工作，很大程度上解决执行难的问题，让被执行人的金融资产藏无可藏，遁地不能。那么这样的一个媒体报道呢，实际上是根据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下发的《人民法院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络执行查控工作规范》的通知。这个通知里面就提到了刚才咱们说到的12日前通过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之间的专线，完成本单位与最高人民法院的网络对接。2016年2月底前，网络查控功能上线。那么这样的一条消息出来之后呢，很多朋友都会比较关心。我也看到网上呢，就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说：“哎，这两个时间节点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那我们其实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想说说这样的一个新的举措将对北京的执行工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将对北京这边涉及到有案件执行的朋友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那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现场的嘉宾，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三厅厅长兼执行指挥中心办公室主任何马根法官。何法官你好。 你好。 刚刚我们跟大家说到了这一最近哈，涉及到执行方面的一个应该算是非常大的新闻了。我也看到因为我的朋友圈大多都是法律人哈，看到他们在自己的这个微信上呀、微博上啊，很多人转发了这样的一些消息，也有很多的评论，包括其实这种评论有两方面的意见比较集中。一方面就是可以用网络新词叫做喜大普温，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利好消息。而另外一方面的评论意见呢，却是说这样的一个消息持怀疑态度，能解决问题吗？那当然了，我们也看到很多本身不是法律圈的朋友也在关注着执行这样的一个消息。毕竟执行难已经是全社会多年来持续关注的这么一个线索了。所以刚刚我们也提出的一个网友大多数在问的一个问题，说哟，这12月底前和明年2月这两个时间点有什么差异呀？这块呢，还是请何法官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通过网络系统查询被执行人在银行的账户，这几年啊，最高法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目前呢，已经和21家银行实行了网络查控的这样一个工作，但是呢，大家知道，我们执行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查找被执行人的财产难， 线索非常少， 对。第二个呢是找被执行人难， 一个是找钱，一个是找人。 通过网上查询被执行人在银行的账户情况、账户存款的情况、信用卡的情况，一方面可以便捷我们执行员的查询工作，另一方面大大加大了查询被执行人财产的广度以及准确性，同时也提高了效率。这一次呢，根据最高法院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通知， 在今年年底之前，开通最高法院和人民银行各个银行总行的这样一个专线。实际上这是一个技术层面的一个工作，就是说通过这专线实现一种最高法院的，我们有一个执行办案系统和各个总行之间的系统的对接。 嗯，这应该还是在技术层面设备 面设备这个层面、 嗯、 啊，技术层面系统对接以后呢，经过将近两个月的试运行调试，到二月底，计划是到二月底，我们这个整个的查控系统开始正式使用。 嗯， 实际上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两个时间点，怎么理解？ 嗯，我们也看到这个报道当中也说哈，这样的一个通知下发实施之后呢，就意味着2016年二月底以后，人民法院将与全国40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网络对接，对被执行人在全国任何一家银行的账户、银行卡、存款及其他金融资产，执行法院可以直接通过网络方式采取查询、冻结、扣划等等措施。这也是刚才呢何法官跟大家说到的分两步走，在明年二月底之后，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实施了，我们看到报道上呢说啊，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是比较光明的一个执行的前景。当然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之后呢，我们会觉得这是对执行难在想方设法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执行难刚才何法官也说到了哈，实际上存在着找钱，就是财务，然后找人这两方面的问题。至于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这样的一个措施实施之后，它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可能我们看到网上也确实有一些朋友除了说哎呀太好了之外，也是持一些观望和怀疑的态度的。当然这种观望和怀疑呢，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态度。像刚才咱们说到的，除了找钱之外，其实还有找人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不过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执行这方面呢，北京的法院应该说是在全国应该是走在前面的，所以呢，我们也想请何马根法官根据介绍一下北京这方面的一些经验。当然了，首先呢，咱们说说这样最高院和银监会这样的一个通知下来之后，对北京是不是先有一些影响？咱们可以在这儿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新的举措或者是新的动向对北京执行方面的影响，让大家有所了解。 应该说，通过网络查控被执行人名下的银行的存款，北京法院是走在全国法院的前列。从目前情况来看， 这不是自夸吧？ 应该不是，我们有数据为证。我们北京法院，通过北京法院的执行办案系统，已经实现了和在北京市内的所有的银行的全覆盖的对接。也就是说，我们的执行人员通过电脑，通过我们的网络，就可以不出办公室查询到被执行人在北京市内所有银行，包括中资银行，包括外资银行的全部被执行人名下的存款。我说的是被执行人名下的存款。 这一点哈，专门强调了，其实我觉得也是有必要和听友们解释一下。 对， 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因为之前我们在涉及到执行方面的这个案件哈，曾经也请过不少的执行法官来讲他们在执行当中遇到的一些情况，包括就会有当事人来跟执行法官反映说，哟，那个被执行人，我那案子他开一辆宝马，赶紧就给他扣了。等执行法官核实完情况之后说那个扣不了，这个申请执行人这一方就会急眼。那么刚才呢，何马根法官专门说到了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这一块呢，涉及到执行问题，还得从专业的角度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因为我们法院的执行案件是依据生效的判决书啊，裁定书啊，以及其他的可以经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啊，作为被执行人呢，是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啊。 嗯， 我们要依法执行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对其他的 当事人的财产是不能随意的进行执行的。所以我刚才强调了，我们查控系统查询的是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实际上我们银行查控系统的上线，对于查找被执行人的财产只是大大的提高了效率，缓解了执行难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大大的缓解了执行难的问题，但是没有完全解决执行难的问题。因为我们相当一部分被执行人他的名下没有财产，或者说他把属于自己的财产放在其他人的名下，也就是说他的或者还有一种方法，他把自己的钱不存在银行，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查找，通过银行的这种网络查控的这一套系统去查找被执行人的财产。刚才提到了我们北京的银行的查控系统啊，我们执行的这个专线可以查询北京市内银行的北京市范围内的86家银行的被执行人的存款，但是呢在北京市以外的银行，我们要查找被执行人的存款，我们就需要执行人员到外地去出差，到银行现场去办理查询的手续，或者委托外地法院进行查询。最高法院的这一套查控系统明年2月份正式上线以后，对北京的影响主要就在于以后我们北京的执行法官也可以通过我们办公室的电脑查询得到被执行人在外地银行的存款了，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影响。 所以刚才专门强调了这个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也说到实际上我们今天呢特别一开始关注到的最高院和银监会下发的这一个工作规范对北京执行工作的一个影响哈。刚刚呢我注意到何法官在说到北京市之前的一个做法的时候呢，除了提到北京地区86家银行的一个银行和北京法院的这种对接之外，另外用到了一个词叫全覆盖，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所谓全覆盖呢，就是说在北京市营业的所有的银行我们都可以查询得到。当时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说也保证打消这个银行的顾虑，因为一旦我们的被执行人知道我们哪些银行法院通过网络查控系统查不到的话，哪些银行可以查得到的话，这样呢对我们已经上线的这些银行也不太公平。所以当时我们北京市，我们在和我们北京市的银行主管部门开展这项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极力推动全覆盖这一种查询体系的建立。 那么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全覆盖它是一种查询体系，它的功能如果说是按照北京市原先的这样的一个对外说的这功能，它是仅仅限于查询吗？ 我们的最终的目标是要实现查询、冻结、扣划的全覆盖，但是目前我们只有部分银行能够通过线上冻结，线上扣划。 部分银行 但是已经全部的银行都可以进行线上查询了，这是已经做到了 那么咱们刚刚也说到最高院和银监会下发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规范它对北京产生的影响，刚才呢何马根法官说到的最主要的影响是说它是在一个广度上哈，除以前咱们北京虽然是在全国领先，但它也只是北京境内的一个银行的一个全覆盖。那么这次最高院和全国所有银行实现的这种对接，那它的这个广度就更广了。除了广度之外，刚才我也问到了，那它只是一个查询吗？那这一步对北京市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北京的影响呢，除了我们可以查询得到外地银行的被执行人名下存款以外呢，下一步也可以在线上实现线上的冻结扣划，但是由于技术原因啊，可能一开始不一定能做到全覆盖的这样一种线上的冻结和扣划 那恐怕也 是 要分步来走 可以的啊。 那如果说刚才和马冠法官的介绍呢，可能没有走过执行程序的朋友哈，并不是特别的了解。那如果说举一个例子，假设我广州的同学欠了我钱做生意，找我借了20万，我当时可能也是借了，然后最后他不还我，不管是什么原因吧，我打官司最后赢了。那如果说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便利条件，那对于我去申请执行，那我会有什么样的便利条件能让我能切实感受到呢？ 是这样的，如果你到法院申请执行，我们依法受理立了执行案件以后，在我们系统里面，执行办案系统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案件，依据我们现在系统的设置，我们是自动通过系统向银行发送查询银行存款的指令。目前呢，你的这个在广州的这样的一个同学欠你钱，他是作为被执行人出现，通过我们这个系统查询呢，在北京市的，只要他在北京市任何一家银行的存款，包括信用卡还其他金融产品，我们都能够查得到。 就他肯定不会在北京存钱，我猜。 那如果说明年2月份以后，这个案子是立执行案件，那么他在全国各地的银行的存款，我们都能够查得到，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变化。 所以这个确实是对有涉及到这方面需求的朋友来讲哈，那确实是一个好的消息了。 对， 当然也是刚才讲到了，前提是对方真的是在名下，在银行里边有他名下的这种存款或者是其他的金融资产。那么刚才呢，河马根法官专门给大家讲了现在最高院在前两天专门和这个银监会一起下发的这个人民法院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络执行查控工作规范的这个通知，它对执行工作的一个影响。那么在北京市的这个执行的工作来说呢，我之前也听到过一个说法，叫做一性两化，这个说起来好像非常的专业。那么这个一性两化到底和执行工作怎么结合起来，和普通人的生活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之后，我们警法在线，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首都文明办联合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绿色生活好市民系列广播故事，文明北京蓝天行动，爱北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 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呢来关注的这个话题是执行不再难，2015年底法院将与全国所有银行实现对接。当然了，我们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三厅厅长兼执行指挥中心办公室主任何马根法官，在刚才的跟大家的这个解释当中，说明当中呢，也提到了其实法院和银行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对接呢，可以说是极大的缓 缓解了执行难，但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被执行人名下他确实没有财产的时候呢，可能也并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解决执行难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还是要分情况看。同时呢，这样的一个举措也是在今年年底实现了技术上的一个可能性，到明年经过一段的试运行呢，二月份可能要全面的来上线，中间也是会分几步走的。所以呢，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大家高兴之余也不要太心急。咱们接下来说说这个北京法院在执行方面哈，刚才我也提到了有一个说法，在是也算是一个内部的说法吧，叫做一性两化，这个专业的词它和执行工作有什么样的关系，和普通人的生活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何法官。 好，执行工作的一性两化的思路是最高法院提出来的，应该两三年之前就提出来了。 这一性是什么？两化又是什么？ 我解释一下，一性呢就是执行工作的强制性。 强制性。 啊，两化呢指信息化和规范化。刚才我说到的这个网络查控啊，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主要的议题啊，银行的网络查控啊，实际上是指法院的执行工作的信息化，运用信息化的手段来查找被执行人的财产。 嗯， 下面呢我解释一下这个强制性。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些被执行人，我们通过网络查控系统或者通过其他的执行措施执行手段没有查到他的财产怎么办，这些案子下一步怎么走向。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通过网络现在能够看得到是最高法院通过我们的执行信息公开平台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嗯， 就说你名下虽然没有财产，但是你的在法院的执行案件没有执行，法律文书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没有履行，法院可以在网络上公布你的身份的情况，你的姓名，自然人的姓名，公司的名称，作为失信被执行名单公布。这种名单的公布实际上就突出了执行的强制性，它会有一定的效果的啊。 嗯，确实是。您说到这个效果，我也想到，包括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包括向我们节目咨询的朋友，可能都会问到这个问题，说我能不能查查这个合作单位他是不是老赖。那当然这个老赖呢，其实是与不是可以通过刚才我们说到的最高院的这个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在网络上来查到的，也确实有因为合作方有可能合作方在这个名单上而取消了和对方合作的计划的，这种情况出现已经不是少数了。刚才您说的这是一个强制性。 强制性体现在我们现在这个名单呢，会向银行系统发送，我们和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多少年之前就已经合作了，也就是说一旦上了这个名单以后，你可能在银行贷不了款。 嗯，包括之前我们节目曾经也多次报道过的，像刚才您说到的是贷不了款，有一些老赖坐飞机也是会受到限制的，想出境在边控那边也会给他查拦下的，甚至可能现在坐高铁都会受到限制了。 是， 这个既是强制性，同时又体现了这种信息化哈。 是这样的。 那么此外还有一点，就是您说到的规范化。 规范化呢更多的是对我们内部执行人员的工作要求而言的啊，体现一种执行工作的依法规范，讲程序啊，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现在呢我们为了体现一种规范化的要求呢，我们也运用信息化的手段来加强我们推动我们执行工作的规范化。 比方说 在我们的执行办案系统当中设置若干个执行工作的执行程序当中的一些节点。我向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什么叫节点。作为原告，一旦被告没有履行法律文书生效的义务，可能要向法院申请执行。首先第一步是递交申请执行的材料，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受理执行案件呢，我们要分配给相关的承办人，是吧？分给承办人确定以后， 这个案件我们要开始进行被执行名下的财产的查询，财产查询呢，然后财产反馈，有的涉及到有房屋的，还要进行房屋的评估、拍卖，所有这些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每一个步骤，我们就称为一个节点啊。 嗯。 对于每一个节点，我们执行要求执行人员有一定的一个工作程序，工作程序包括工作时间的一些要求，这叫节点控制。 嗯。那如果说啊，还是来举个例子，像刚才我说到的啊，我找外地同学讨要他欠我的20万，那也就是说，在我去立案立执行案件，同时执行法官给我反馈信息说啊，北京这边的银行没有他的财产，然后以后呢，有可能会再通过咱们这个执行的节点发展到像刚才咱们说到的最高院和全国银行的这种联网，执行法官再反馈给我回来说，在全国比方说是广州，比方说是一些当地。在那些地方的一些什么银行查找他的这个名下的财产有还是没有，在哪家银行，这些都会及时的作为一个反馈。但这个反馈是仅仅给执行法官呢，还是也会反馈给申请执行人呢？ 按照目前系统的设计，一方面要反馈给执行法官，执行法官要及时的采取相应的措施，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将相关的信息推送给执行的当事人，主要是申请人，让他知道这个执行案件的进展。此外，这些节点的信息，我们的执行的主管部门、主管领导也能够看得见，以便于对于我们执行人员的这样一种管理、一种可视化的一种监督。 嗯，当然因为本身我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案件哈、所以我是没有机会去体验这样的一个流程了。有的时候呢，我也听到很多节目的听众包括一些网友反映说，其实这个钱呢有的时候真的是着急要，有的时候呢他就是心里急，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哪一步了。那如果说在信息化这一块，通过信息化的手段能够在每一个节点都给申请执行人一个信息的反馈，那至少大家心里会踏实。就像堵车的时候可能都是走不动，但是你知道为什么走不动，心里边会有一个预期，说我要在这儿停留多长时间，可能心里的这种焦躁也会得到一定的缓解。那因为今天节目时间的限制，也非常感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三厅厅长兼执行指挥中心的办公室主任何马根法官来到我们的警法在线，跟大家说到了这个最高院新近出台的这样的一个涉及执行方面的规定。同时呢，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呢是丹青为您带来的周末案例，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起故意伤害案和一起诈骗案。小王和小周都是90后小伙子，他们两个在参加某机构培训的时候认识了，两个人都是酷爱网游。不久前的一天，两个人相约在网上玩英雄联盟，但在游戏当中呢，两个人发生了争执，并且在网上互相对骂，后来就干脆约了个地方见面，准备一争高下。半个小时以后，小王带了把菜刀，而小周呢带了一把裁纸刀，就来到了相约地点。见面之后就开始动手，期间小王持刀将小周头部砍伤，经过鉴定是轻伤二级。几天之后，小王在网吧被民警抓获。近日，小王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通州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再来说说下面这起杀手诈骗案。张某和魏某、屈某多年前就认识，算是朋友。几年前的一天呢，张某的母亲所在的村子进行拆迁，那被拆迁人可以享受回迁安置房的分配政策。这张某就主动联系了魏某和屈某，自称有能力帮助外村人能够购买到村子里的拆迁安置房。魏某和屈某听了就十分动心，后来就应张某的要求支付了购房款和装修押金等等。其中魏某是给了他50万元，屈某给了他22万多元。期间呢，为了打消二人的顾虑，张某还曾经带他们到村子里去看了安置房的位置，甚至还选定了购买单元等等。可是过了几年之后呢，不仅房子没信儿，而且魏某还发现自己看中的房子里都已经住了人了。他赶紧就联系张某，但是张某以各种理由进行推脱。当时魏某呢也有点怀疑，但是因为碍于朋友的面子，也就没有立即报警。可是又过了一段时间，这房子还是没有信儿，于是两个人就一直追问张某，这张某就只能承认说 那几十万块钱都被自己花了，根本就没有去办房子的事儿。两人确认前房两空之后就报了案，张某被抓获。经过通州检察院提起公诉，通州法院以涉嫌诈骗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11年零10个月。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